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杜玉宁娘家早已没落，她也和娘家断绝来往，图谋杜家的人绝对不会想到杜玉宁身上来。袁秉道虽然早年是个厉害人物，但虎父犬子，援兵烂泥扶不上墙，他这个人身上也没有什么值得别人利用和陷害的价值。除非 是不是当年袁秉道留下了什么，或者袁家有什么东西。袁兵抽大烟中毒已深，常年昏昏噩噩骂骂咧咧，杜玉宁出事当天他也不在袁家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审问他太过深入详细的东西，可以尝试突破一下。 现在太晚了，明天成不？得赶紧回家，不然我姐该着急了。大年夜的不回去，她要是看见报纸上杜玉宁的报道，肯定会想东想西。 也好，那就明早八点，我让司机去接你，还是你熟悉的老地方，老闸捕房。袁兵现在被安排在单间了，小日子过得还不错。据说…… 他说了半天没见灵叔回应，不由抬头看向对方，却见后者正目不转睛盯着外面。远处焰火时不时绽开璀璨的光芒，刹那之间骤明骤暗，也在灵书侧面映下明灭不定的光斑，更显诡谲莫测。 你在看什么？ 话还没问完，他就被灵书猛地一拽，给扯到窗旁的墙壁边上。 嘘，我刚才看见有人进去面馆了。 岳定堂眉头一跳，萧记面馆自从老板死后哪里还有人，就算是小偷也不可能选择这种地方进去偷东西的。会不会是避寒的乞丐？刚冒出这个想法，岳定堂立马就推翻了。谁能在满是烧焦气味的地方待上一宿，还不如去福利院碰碰运气。如果不是贼匪乞丐，会特意跑去那里的也就是跟案件有关的人。 走，去看看。 两人迅速下楼，甚至没顾得上跟房东告别，就匆匆离开这里。虽然嘴上没说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洪晓光但凡有点警惕性，肯定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房间里私人物品很少，唯一暴露身份的只有借书证，但洪晓光这个名字甚至不知真假。狡兔三窟，此人必然不止一个据点。从这里到面馆很近，拐过一条街，跨过几栋房子，须臾便至。面馆旁边是一家三口惨死的废墟，另外一边虽然没有被大火波及，但对方家里只有一老一幼相依为命，祖孙二人早早就熄灯上床了，没有旁人过年过节的热闹。四周冷冷静静，与隔着一条街的烟火气对比鲜明。林月二人兵分两路，岳定堂从前面走，林叔则绕到后门。如果刚才进去的人果真是洪晓光，他被前后堵截，也就只能进退不得，束手就擒。面馆后门虚掩着，那本来是为了避免与客人正面碰上，专门运送食材供主人家进出的门。许多饭馆酒店都有这样一道后门，火势可能不是最先蔓延到后面的，因为这道木门没有被完全烧毁，还剩下一大半，孤零零挂在门框上。风从破损洞开的木头进进出出，一股若有似无的烧焦味被吸入鼻腔。林叔伸手去推门，残破的木门直接从门框上掉下来。要不是他退得快，现在砸的就不是地面，而是他的脚面了。没了木门遮掩，黑暗扑面而来，如同一头急欲噬人的野兽，张开血盆大口等着他自投罗网。林叔打开刚才从岳定堂那里顺手牵羊过来的手电筒，抬步走进去，他把围巾挡在口鼻处。手电筒过处已经不复面馆原本的模样。林叔还记得自己跟老萧当时坐在里头，酒醉三分，聊天砍地。 凌兄，我跟你说，三年之内，我的面馆肯定有现在五个，不，十个那么大，像上海大饭店那么大，让那些洋人都来尝尝我的手艺。你到时候来吃面，我让你坐在总统套房里面吃。 净吹牛。你说你啊，开这么大一面馆干啥呀？又没有儿子要继承你的家业。要我说，儿子三年之内赶紧娶个媳妇儿吧。啊， 我才没吹牛呢。面就是我媳妇儿。 那你晚上抱着面睡觉去吧啊。 林叔禁不住叹了口气，四下无人，以至于他那一口气直接层层回荡，就像有无数个暗处幽灵也跟着同时回应，他一身寒毛霎时全炸。面馆以前不觉得怎么大，现在没了那些桌椅板凳，前厅后厨几乎夷为平地，立马就觉得空旷起来。手电筒微弱的光线能照亮的范围很小，还有大部分都笼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。林叔甚至有种感觉，刚刚那个进入面馆的影子现在就隐藏在某一处，在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他尽可能放轻了脚步，就连呼吸也几乎与这里融为一体，但呜咽声依旧四面八方传来，那是寒夜里的风声，刺骨犹如石质钻入毛巾衣领的缝隙里，在狠狠扎在皮肤上。民间传说，无辜横死的人无法投胎转世，亡魂总会在临死前的地方徘徊不去，寻找替身，伺机发泄心中怨恨。林叔不太确定，自己刚刚在二楼窗户里看见的是活生生的人影，还是自己的错觉。又或者果真是老萧死不瞑目的冤魂。不去细想还好，一旦展开想象，寒毛就荒草一般在内心疯长。岳定堂在前面，也不知道进来了没有，林叔没看见他，也没看见别人，耳边除了风声就只有自己略显粗重的呼吸声。 老萧，老萧，你我朋友一场啊，我可是来帮你找凶手的，你可得认清敌友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别寻仇寻错了。 林叔在心里念念叨叨，冷不防脚下踩到了一块碎石，崴了一下，身后呼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掠而过。 右前方， 林叔顾不上脚疼，猛地扭身，手电筒跟着晃过去，什么也没有，锅掉在了地上。林叔扑了过去， 是只猫， 一只黑乎乎的长尾巴动物从灶台里窜出，快得让林叔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已经三下两下跑了出去。林叔疑心未消，还未等松一口气，前面又传来动静。 是枪声，岳定堂在那边。 林叔心下一沉，暗道大意，想也不想就奔向前门的方向。岳定堂一个教书的文人，虽然被史密斯临时聘为顾问，但一般来说身上是不可能带枪，所以枪声从何而来，那必然是有人朝岳定堂开枪。但就在林叔迈开脚步之时，身后一股劲风竟是对准他的后脑勺狠狠扫来。林叔弯腰低头避开，转身扫腿，对方被扫中摔倒，顺势向旁边滚开，再一跃而起，手里的木棍再度挥舞过来，快准狠将林叔手里的手电筒打飞，手电筒被甩进角落里，唯一微弱的光亮也彻底消失。在回头的瞬间， 林叔看见对方依稀戴着一个傩戏面具，一身短褂，形容古怪夸张。 身手不错啊，据我所知，洪小光可没有这样的好身手。 没等林叔的眼睛彻底适应黑暗，对方就再度扑过来，木棍虎虎生风，招招对准他的要害。而此时面馆前门处再次传来枪声，林叔有点急了，对方动作快准狠，身手明显非常专业，还不是一般的江湖野路子。每当林叔要往腰间摸枪的时候，总会被对方打断，一根木棍就能令他完全没有闲暇去关注月定堂那边的情况。一失先手，处处受制，对方扫腿踢来时，林叔趁机翻滚至旁边，顾不上身上被碎石木料扎过的痛楚，顺手抄起一把趁手的棍子也朝对方挥去。啪的一声，两棍相遇，林叔手里的棍子发出了不堪撞击的呻吟，直接断成两截。对方一条腿踢在林叔腰间，他闷哼一声，人往后倒去。外头再度传来两声枪响，与此同时还有搏斗的动静，可以想象外面的场面必然也很激烈。林叔感觉肋骨可能有点骨裂了，钻心的疼痛正一波波涌来，但凶徒的动作丝毫没有停止，对方拳脚相加，木棍挥舞着，当头照下，招招都是要把林叔打成残废的架势。枪刚被摸出来，转头就被踢飞，对方脚尖正好踹在林叔手腕上，那一瞬间他差点以为自己手都要废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